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FM95.4 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早林、乔峰。 那天来的敌人并不多，但我们知道来的这些都是能力战士，实力应该远在我们这些村民之上。这一天我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幽灵帅之一的詹姆·布鲁斯和他的能力战士。说起来，我们收集的消息确实有不完备的地方，比如这个詹姆·布鲁斯，我们知道他的实力，但却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哪条进攻线上。这种信息的不准确和不完备，使我们的防御工作在战争初期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之中。如果当初我们能够知道此人进攻西南区域，我们也许会再次加派更多的人手。长老，对恶道我们究竟了解多少？ 因为没有交过手，只有传说，据说是人族，但身形却极为高大，能力极其强悍，一个人能解决掉一支军队。黑暗森林在最近的上百年时间不断地向外扩张，都是这些变态的能力狂魔在不断地攻城略地。一旦被他们攻克的城堡，他们都会将那里的东西洗劫一空，人们稍有反抗都会被他的手下杀死，手段残忍。据传说，这个詹姆·布鲁斯尤其擅长单独作战。混战中，如果在对战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，他就会提出进行一对一或三对三的作战方式，来最终决定胜利的归属。据说这样的单挑他从来就没有输过，而且跟他这样对战的人至今还没有活下来的。 是的，他确实没有输过，但他使用的是最卑鄙的手段。 奶奶一边说着，一边又拿起了身边的水杯，故作镇静地努力喝了一口水。 这还不是最坏的，这些黑暗使者之所以又叫幽灵帅，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能力战士，部下的能力每个人都有所不同，招数奇特，防不胜防。这些能力战士都能将自然之力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从而演变成自己特有的招式。有这些下属的冲锋陷阵，有时候都不用幽灵帅亲自出手。恶道的手下有几个比较出名， 一个叫乔治·戈登，一个叫查尔斯·萨尔瓦多，还有一个叫莫斯利。对，这几个是能力最出众的，查尔斯是兽族，另外两个都来自魔族。 魔族？长老，什么是魔族？ 魔族和我们一样吗？ 我们怎么从来没有见过魔族啊？ 孩子们又急不可待地问起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 孩子们，我们所住的梦想森林是一个很大的世界，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种族，而我们所在的这片广阔的区域，可能主要分布着爱好和平的兽族和人族，但你没有见到的并不代表没有。魔族主要生活在离我们比较遥远的一个区域，这些年黑暗森林势力的不断崛起，我们怀疑跟魔族有着某种关系。毕竟黑暗森林势力的崛起太过神秘，而且越来越大，对于离我们距离较远的魔族，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。那个地方我们叫它魔域，是个神秘且危机四伏的地方。近百年来，我们也尝试着向梦想森林的远方派出使者，搜集信息，探寻魔域，这就是我们的拓荒者，但收效不大。我们却眼睁睁地一次又一次看着魔域的能力战士踏上我们的领土。几十年前的这次就是这样。我想知道，这样强悍的对手是怎么跟我徒弟进行三对三单挑的。他们虽然厉害，但我自己的徒弟我了解，我相信他的能力，所以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赢了我的徒弟的。老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，他的眼睛也瞪得越来越大。 长老，萤木他并没有给您丢脸，他们是靠着卑鄙的手段子。其实是怪我，但他们也没赢，并且在和他们的对战中我活了下来。 屋子里又陷入了沉寂。此时英吉家这间小屋子里，所有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那年那天的三对三的挑战上。 奶奶，您也参加了防御作战吗？ 英吉觉得奶奶当时既然已经怀上了爸爸，应该不会参加防御战，而是应该被爷爷安排在后山的洞穴中躲避。不仅是他，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这么想。 是的，我也参加了梦之谷的防御战。 奶奶虽然语气沉重，但却透露出一种骄傲。 我虽然那时已经怀孕，但我并不想离开萤木，哪怕是一步。我知道这场战争凶多吉少，我心里其实早就做好了决定。如果生，我们一起生；如果死，我们一起死。樱木他拗不过我，同时我也答应他隐藏在没人注意的地方，不会给他增加麻烦，他才同意我留下。记得那时候村里能战斗的人员并不多，村里的青壮年多数都是农夫和匠人出身，根本没打过仗。其实萤木也是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敌人，他把能参与战斗的村民分成了几个组，一组占据有利位置进行阵地防御战，这一组基本上是略懂一些武功的村民。萤木要求他们只防守不出击，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伤亡，一方面也可以对后方的老人、妇女和孩子形成保护。另一组作为机动的备战组，